爬到最高的石顶上，从那儿四面八方的观望。但他所凝视的地方，不是那房屋隐约可辨的科西嘉，也不是萨丁，也不是那富有历史意义的厄尔巴岛，也不是延伸在地平线上那一条辨别不出的线条，而只有一个水手的老练的眼睛才能知道，它是壮丽的热那亚和商业繁荣的利沃纳。埃德蒙的眼睛所盯住的，是那艘清晨离开的双桅船和刚才开出的那艘独桅船，前者刚刚渐渐消失到伯尼发乔的海峡里，后者所取的方向却正巧相反，已快要经过科西嘉岛了。这一望使他安了心，他于是又望望自己附近的目标，他看到自己正站在小岛的最高点上，是这座广大的花岗石台座上的一尊人像，眼见所及渺无人迹，只有蓝色的海拍击着岛岸，给小岛镶上了一圈白墨所组成的边。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漫步下来，生怕他假装出来的那种意外会真的发生。埃德蒙·邓迪斯从大岩石的那个方向出发，跟踪着记号往回走，他发现这些记号引到了一条小溪，这条小溪隐藏在山湾中，像是古代神话里管山林水泽女神的浴池。小溪中部的深浅和它开口处的宽窄足够容纳一艘斯比罗纳的小帆船，从外面望来是完全看不到的。埃德蒙·邓迪斯根据法利亚长老所谆谆教导于他的方法，详细地推敲手中的线索。他想，红衣主教斯巴达为了不让别人看到他的行动，曾到过这条小溪，把他的小帆船藏在里面，然后从山峡中循着留记号的这条小径走，在小径尽头的大石处埋下了他的宝藏。这样一想，埃德蒙又回到那块圆形大石那儿。只有一件事与埃德蒙的理论不合，使他很迷惑。这块大石重达数吨，假如没有许多人帮助，怎么能把它扛到这个地方呢？突然间，一个想法闪过了他的脑子，不是扛上来的，他想到是把它推下来的。他连蹦带跳地离开了岩石，想侦查出他以前所在的位置。他很快就看出一条斜道，岩石是顺着这条斜道滑下来的，一直滚到他现在所站的位置。圆形的大岩石旁边另有一块大石头，这块大石头一定是以前用来顶住大圆石的滚石的。岩石四周塞了许多石片和鹅卵石来掩住洞口，周围又盖以泥土，野草从泥土里生长出来，苔藓布满了石面，金娘花也在那儿生了根，于是那块大石就像是根深蒂固地长在地面上一样了。埃德蒙·邓迪斯小心地扒开泥土来侦查，或许他自以为在侦查红衣主教的巧计，他用他的鹤嘴锄进攻这道被时间的手所封闭了的墙。在十分钟的劳动以后，这道墙屈服了，露出了一个可以伸进一条手臂的洞。埃德蒙砍断了一棵他所能找到的最结实的橄榄树，削去了枝杈，插入洞里，他把它当作杠子用，但那块岩石实在太重了，而且顶得非常结实。假如只有一个人的力量来搬动，就是大力士赫克利斯也是不行的。埃德蒙知道，他必须先进攻那块作为蝎子的大石，但怎么进攻呢？ 四面搜索，看到了他的朋友加克布给他留下的那一满脚的火药。他微笑了一下，这一脚魔鬼所发明的东西可以助他达到这个目的。埃德蒙拿起鹤嘴锄，在大圆石和那块顶住他的大石头之间挖了一个工兵开路时想节省人力的坑洞，把火药填满在坑洞里，然后用他的手帕卷起了一点硝石做导线，燃着导线赶快退开。爆炸声立刻随之而起，大圆石被火药的巨力一震，底部利剑松动，顶住的那块大石头碎成了片片，四散乱飞。几千只小虫从埃德蒙以前所挖的洞口里逃了出来，一条像是守护宝藏的大蛇迅速地窜了出来，几躯就不见了。埃德蒙走进那块大圆石，他现在以无物之持斜临着大海，这位勇敢的寻宝者绕着大石走，选了一处似乎最容易进攻的地方，把他的杠子插入一道裂缝，于是用了吃奶的气力来撬动那块大石。大石被火药震过以后，本来已经松动，这时就连根动摇起来。埃德蒙加倍用力，他像是一个古代拔山抗神的提丹的子孙。大石后退了，滚动了，连翻着跟斗，最后消失在大海里。在大石所站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圆形，圆形中间有一块四方形的石头，上面有一个铁环。埃德蒙发出一声又惊又喜的喊声，想不到第一次尝试就得到了这样完全的成功。他很想继续工作，但他的膝头发抖了，他的心跳得这样剧烈，他的眼睛变成了这样的朦胧，以致他不得不暂时停止。这种感觉只存在了一会儿，埃德蒙把他的杠子插进了铁环里，用尽全力一撬，大石掀开了，露出了一个地下的岩洞，洞口有楼梯式的石阶，一直往下伸去，直到消失在黑暗里。要是换了别人，一定会高兴地大喊一声，向洞里冲去。埃德蒙却脸色发白，在洞口迟疑不决，现出沉思的样子。唉，他对自己说，我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倒霉在我是尝试，我绝对不能被失望所压倒，不然我吃尽了那么多的苦有什么用呢？法利亚只是做了一场梦，红衣主教斯巴达并没有埋什么宝藏在这儿，或许他根本就没有到过这儿，即使他来过，凯撒不弃呀，那个大胆的冒险家，那个百折不挠偷偷摸摸的强盗，一定也曾跟踪来过，发现了他的痕迹，像我一样的遵循着这些记号到这里，像我一样的撬起这块石头跑下洞去。他在我之前来过了，什么都没有留给我。他依旧木然地站着，眼睛盯住他脚下那个幽暗的洞口。他又说，我现在不想得到什么东西，我已经对自己说过， 要是对这件事抱任何希望，实在太蠢了。这次冒险只是为了好奇而已。他依旧一动不动地站着，露出沉思的样子。是的，是的，这样的一次冒险是值得在这位强盗国王一生的善恶大事中占一个地位的。这件事看来虽是荒诞无稽，但线索极多。是的，布奇亚曾来过这儿，一手举着一只火炬，一手执着一把剑，在20步之内，或许竟就在这块岩石脚下，曾有两个卫兵守望着陆地和海上，而他们的主人则就像我快要下去一样，下到洞里，去着黑暗冒险前进。但这两个卫兵竟知道了他的秘密，他们的命运又怎样了呢？埃德蒙·邓蒂斯自问。他们的命运，埃德蒙微笑地回答，就像那些埋葬阿拉列的人一样，同样被埋葬了。可是假如他来过的话，埃德蒙想到，他一定找到了那宝藏。不气呀，他既然把意大利比作一颗卷心菜，想一片一片把它剥来吃掉，当然对于时间的价值是知道的太清楚了，他就不会很费时间把这块大石安放在原处的。我还是下去吧。于是他嘴上挂着怀疑的微笑，走进了洞里，嘴里喃喃地说着人生哲学的最后两个字，或许。埃德蒙本来以为洞里一定很黑暗，空气一定带着浓重的臭味，但到了里面，他却看到一片浅蓝色的昏暗的光线。这种光线也像空气一样，并非光从他刚才挖开的洞口进来，而且也从岩石的裂缝里穿进来。这些在洞外是看不到的，但是到了洞里，他却可以透过它们看到蔚蓝的天空和那些在石缝里生长起来的常春藤、卷须幔和野草的枝叶。埃德蒙在洞里站了几分钟，里面的空气并不潮湿，反倒很温暖。他的眼睛原是在黑暗中过惯了的，所以即使岩洞最深的角落也可以看得到。岩洞是花岗石构成的，闪闪发光，就像钻石似的。埃德蒙微笑着说，这就是红衣主教所留下的宝藏。那位善良的长老在梦中见到了这些闪闪发光的墙壁，就异想天开地妄想起来。但是他想起了遗嘱上的话，那些话他心里记得很熟。红衣主教的遗嘱说，在第二洞口最深这一角，而埃德蒙现在找到的只是第一个洞窟，他现在得把第二个也找出来。埃德蒙开始了他的搜索，他心里想，这第二个洞窟自然在岛的较深处，而且预防被人发觉，自然也是很隐蔽的。他仔细地在石块间查看，看到有一面洞壁像是洞口，就敲了敲，听了一下声音。 鹤嘴锄最初敲上去，只是发出一声重浊的声音。这种声音使埃德蒙的前额挂满了大滴的冷汗。最后他觉得有一部分洞壁似乎发出了一种较空洞和较深沉的回声，他赶紧上去，凭着一个囚徒所特具的那种敏捷的观察力，看出洞口可能就在这里。但是他像布奇亚一样也知道时间的价值，为了避免一场徒劳无益的辛苦，他用他的鹤嘴锄敲遍其他各面的洞壁，用他的枪托敲遍地面，发觉似乎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就回到刚才他听到发出那种使人兴奋的声音的那一部分洞壁前面。他再敲一下，这次用力较大，于是一件奇迹出现了。当他敲上去的时候，壁上掉下一块像阿拉伯式雕刻衬底用的那种涂料，跌落在地上，碎得如片片鱼鳞，露出了一块白色的大石来。这个洞口是用一种在上面涂了一层色彩透明的涂料，像花岗石那样的石块来封锁的。埃德蒙用鹤嘴锄尖利的一头敲上去，尖头嵌入了石缝，他必须从这个地方挖进去。但由于人体上某种奇怪的现象，埃德蒙越是看到眼前这些证据证实了法利亚长老的话，他非但不觉得定心，反而越来越感到无力、沮丧，几乎失去了勇气。这最后的证据不但没有使他增加新的力量，而且把他原有的力量也剥夺去了。鹤嘴锄落下来的时候几乎从他的手里滑了出来，他把鹤嘴锄放在了地上，用手抹一抹额头，回身跑上石级，算是去看看有没有人在窥视他。但实际上是因为他觉得快要昏倒了，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小岛上渺无人迹，太阳把他那火一样的日光笼罩了全岛。远处有几艘小渔船点缀在蓝色的海的胸怀里。埃德蒙·邓迪斯不曾吃过一点东西，但是在这样的一种时刻，他并没有想到饿。他匆匆忙忙地吞了几滴甜酒，又回进洞里。鹤嘴锄刚才似乎这样的沉重，现在抓到手里却已像一根鹅毛。他把鹤嘴锄抓起来进攻石壁，挤出以后他发觉石块并没有气死，只是一块一块地叠着，在外面抹上了一层涂料而已。他把鹤嘴锄的尖头插了进去，用他的柄当作杠子用，不久就很高兴地看到那块石头竟开始转动，落在了他的脚下。现在只要用鹤嘴锄的铁牙齿把石头一块一块地勾到身边来就得了。最初出现的洞口已足可容纳一个人进去，但多等一会儿他就可以多抱一会儿希望，迟一会儿证实自己的背弃。于是在一阵新的怀疑以后，邓迪斯进入到第二个洞窟。这第二个洞窟的地势叫第一个洞窟低，光线也叫第一个洞窟阴暗。空气因为只能从新的洞口进来，所以带有一种腐臭的气味。这正是第一个洞窟中所没有使邓迪斯感到诧异的。他出来等了一会儿，让新鲜的空气去代替那不洁的空气，然后再进去。在洞口的左手 有一个又黑又深的角落，但登蒂斯的眼睛里是没有黑暗的，他环视着第二洞窟，他像第一个一样，也是空空的，一无所有。宝藏要是的确存在的话，想必埋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时间终于到了，只要挖开两尺土，埃德蒙·登蒂斯的命运就可以决定。他向那个角落走去，集中起他全部的决心，用鹤嘴锄猛击地面。挖到第五下或是第六下，鹤嘴锄碰到了一样铁的东西，这一下声音在听者耳中所产生的效力简直比丧钟或警钟更为厉害。要是邓迪斯发掘的结果一无所得，他的脸色也不能比现在更惨白了。他再将鹤嘴锄向泥土打去，遭到了同样的抗拒力，但却得到了不同的声音。他想，这是一只包铁皮的木箱子。正当这时，一个影子掠过洞口，邓迪斯抓起枪窜出洞口，奔上石级。一只野山羊奔过岩石前面，在不远的距离处吃草。埃德蒙假如想获得一顿午餐，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埃德蒙声控他的枪声会引起注意。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欢度节日， 愉快的时刻，祝愿家的幸福人人快乐，祝愿家的幸福人人快乐，祝愿家的幸福人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 but k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 blood that will now run through your veins. 埃德蒙窜出洞口，奔上石级。一只野山羊奔过岩石前面，在不远的距离处吃草。埃德蒙假如想获得一顿午餐，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埃德蒙深恐他的枪声会引起注意。他想了一想，砍下了一条多油脂的树枝，在走私贩子们准备早餐的火堆上点燃了它，举着这只火炬下去。他希望把一切看看清楚。他举着火炬走进他刚才挖成的地洞前面，看到喝嘴锄的确掘到了铁皮和木头。他把火炬插在地上，重新开始工作。一会儿功夫，挖开了一块3法尺长2法尺宽的地面。埃德蒙·登蒂斯看到了一只橡木钱柜，外面包着已经挖破的铁皮。在箱盖的中央，他看到镶着一块银片，尚未失去光泽，上面雕刻着斯巴达家族的武器，就是一面椭圆形的盾牌，样子和意大利一般武器的样式差不多。上面插着一把宝剑，在剑和盾之上则是一顶红衣主教的帽子。埃德蒙·登蒂斯一眼就认得，因为法利亚长老以前曾常常画给他看，现在再无怀疑的余地了，宝藏是在这儿，谁都不会这样费心费力地来埋藏一只空箱子的。一刹那的时间，他已清除了每一件障碍物，看到在两把挂锁之间稳稳地扣着一把大锁，箱子的两头各有一个提环，这一切东西上都刻有那个时代的雕刻。在那个时代，艺术可以使最平凡的金属品变成宝物。埃德蒙·登蒂斯抓住两个吊环，用力想把银柜提起来，但是提不动， 他想打开它，但大锁和挂锁都扣得很紧。这些忠实的守卫者似乎不愿交出他们的宝藏。埃德蒙用喝嘴出尖利的一头插入箱盖缝里，用尽全力压在柄上，想把它们撬开。这一次，只听箱盖一声响，木箱打开了，铁包皮也碎裂了，掉了下来，但还是紧紧地连在箱板上。然而一切完全成露了。埃德蒙顿时头晕目眩，他搬上枪机，把它放在身边，于是他闭上眼睛，像小孩子们在星光皎洁的夜晚和睦冥想，像在他们自己的想象中看到比天上更多的星星一样。然后他又睁开眼睛，惊奇地站着。那只钱柜分成三格，在第一格里闪烁着成堆的金币，在第二格里排着不曾磨过的金块，除了它们的价值以外，倒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在第三格里，埃德蒙抓起成把的钻石、珍珠和红宝石，它们落下来的时候互相撞击着，发出像冰雹打在玻璃上一样的声音。在摸过、嗅过、仔细查看过这些宝物以后，埃德蒙像一个突然发疯的人似的冲出洞外，跳到一块可以观望大海的岩石上。确实只有他一个人，只有他一个人伴随着这些连听都没有听到过、数都数不清的宝物。他究竟是醒着呢，或是在做一场梦呢？他本来很想一直看着他的金子，可是他的精力支持不住了，他把头伏在手里，像是要防止他的理智逃走似的。这样过了片刻，他突然在基督山的岩石间狂奔起来。他那种野性的喊声和疯狂的动作惊起了海鸟，吓坏了野山羊。然后他回来，心里依旧还不相信他自己的知觉所得到的证明，再次冲进岩洞，发觉自己确实站在这些矿藏的黄金和珠宝面前。这一次他跪了下来，做了一个只有上帝知道的祷告。他不久就觉得自己已平静了一些，也比较快乐了一些，因为直到现在他才开始相信自己的幸福。于是他开始工作，计算他的财产。金条共有1000块，每块重2磅至3磅。接着他堆起25000个金埃具，每个埃具约值我们的钱80法郎，上面刻有亚历山大六世和他以前的历代教皇的肖像。而他看到那一格还只空了一半儿，然后他又量了10满捧宝石，其中有许多是那时最有名的匠人镶嵌的，故无论其内在的价值，但是那种艺术化的嵌工就已非常名贵了。埃德蒙·登蒂斯看到光线渐渐幽暗，恐怕在洞里会受惊，就拿了枪走了出来。一片饼干和几口甜酒就是他的晚餐。他在洞口睡了下来，睡了几个小时。这一夜是甜蜜的一夜，也是恐怖的一夜。正如这个感情强烈的人在过去的生活中已经经历过的 那两三页一样。埃德蒙·邓蒂斯这样焦急不耐地等待着黎明，终于又照亮了基督山荒凉的海岸。晨曦一露，埃德蒙·邓蒂斯就爬起身来，登上昨天黄昏时他上去过的那块岩石顶上，极目四顾，细查一景一物。但岛上依旧还是那种草味荒芜的景象，在朝阳的光芒里看，和在夕阳里逐渐暗淡的微光里看，并没有什么两样。他回到洞口，搬起那块石头进去，把宝石装满了布袋，把箱子尽可能地埋好，撒些新土在上面，小心地踏匀地面，使各处看来都一样。然后走出岩洞，他把那块石头改回原处，在上面堆了些破碎的岩石和大块花岗石的碎片，又用泥土填满空下，移了几棵金娘花和荆棘花种植在这些空下里，给这些新移种的植物浇些水，使它们看起来像是多久以前就生长在这儿一样，然后抹去四周的足迹，焦躁地等待他的同伴回来。埃德蒙并不想整天地去望着那些黄金和钻石，或留在基督山上像一条龙似的守护着那些无用的宝藏，他现在必须回到生活中，回到人群中，到社会里去，重新获得地位、势力和威望。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钱才能使人获得这一切。钱是支配人类最有效和最伟大的力量。到了第六天，那些走私贩子们回来了，埃德蒙·邓蒂斯远远的就认出周娜·阿米莉号，于是就装出很困难的样子，把自己拖到登岸的地方。他遇到同伴的时候说，虽然在他们离开的期间他已经好了不少，但上次那个意外事件使他到现在还受着很大的痛苦。然后埃德蒙问他们这次旅程的经过如何。关于这个问题，走私贩子们回答说，虽然货是安全地卸上了岸，但刚卸完他们就得到消息，说有一艘警备舰已从土伦港开出来了，正扯着满帆向他们驶来，这是他们不得不尽快地避开他们的敌人，一路抱怨着邓蒂斯不在，因为埃德蒙·邓蒂斯那高超的驾船技巧在这种紧要关头对他们是多么的有用啊。事实上那艘追逐的船几乎赶上了他们，幸亏夜晚来了，他们才绕过科西嘉海峡逃脱了一切追逐。但大体而论，这次旅程总算是各方满意了。船员们，尤其是加克布，对邓蒂斯没有和他们同去深表遗憾，不然的话，埃德蒙也可以获得一份和他们相等的红利，每个人足足得了50个比阿什特。埃德蒙依旧不动声色，甚至想到他只要离开这个小岛就可以收到多大的利益时，也不露一丝的微笑。但周娜·阿米莉号到基督山来也是为了来接他的，他当晚上船就和船长一同向利沃纳前进。到了利沃纳，他走到一个做珠宝商的犹太人家里，拿出了他的四颗最小的钻石来，每颗卖了5000法郎。埃德蒙恐怕这样值钱的珠宝在像他这样穷苦的水手手里会引起怀疑，但那机智的购买者对于这笔他至少可以赚4000法郎的交易却没有提出惹人讨厌的问题。第二天，埃德蒙·邓蒂斯赠了一艘全新的帆船给加克布， 附带送了他一笔100比阿什特的礼，使他可以雇一批全新的船员和购买其他必要的配备。只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应该即刻到马赛去，去探问一个名叫路易斯·邓蒂斯，居住在米兰港的老人，和一个住在加特兰村名叫梅西迪斯的青年女人。这一次可轮到加克布以为他自己在做梦了。埃德蒙·邓蒂斯告诉他，他之所以当了一名水手，只是为了他的怪癖，并想和他的朋友们赌一口气，因为他们不允许他称心如意地花钱。但这次到里窝纳，他得到了一笔很大的财产，是他的一位叔父遗赠给他的。他原是他叔父的唯一继承人。邓蒂斯所表现的优良的教养，使这一番话听来极其可信，所以加克布丝毫没有怀疑到他的真实性。埃德蒙·邓蒂斯在宙南阿米里号上服务的约期已满了，他走去和船长告别。船长最初竭力挽留他仍旧做一个船员，但在听到那篇遗产的故事以后，也就不再强求了。第二天早晨，加克布扬帆向马赛驶去，埃德蒙·邓蒂斯吩咐他在基督山岛相会。目送着加克布已出港远去以后，邓蒂斯就到周纳阿姆里号上去做最后的告别。他赠送了许多礼物给船员，船员们一致祝他好运，对于他的一切都表示亲热的关切。至于对船长，他答应在他决定了未来的计划时写信告诉他。这一幕告别礼举行过以后，邓蒂斯就启程往热那亚去了。他到达的时候，一艘小游艇正在港湾里试航。这艘小游艇是一个英国人定制的，他因为听说热那亚人制造快航帆船比地中海沿岸其他的造船商都高明，所以他很希望得到一个能证明他们的技巧的标本。英国人和热那亚船商讲定的价钱是4万法郎，邓蒂斯肯出6万法郎购买它，只是必须立刻把船交给他。订造这艘游艇的那个人已经到瑞士去旅行了，3-4个星期之内大概不会回来。在这期间，造船商算来也可另外再造一艘，所以这笔交易就成功了。埃德蒙·邓蒂斯领着船商到一个犹太人的家里，又和犹太人到一间很窄小的后客厅里去单独谈了几分钟，回来的时候犹太人就数了6万法郎给造船商。造船商于是自愿地效劳，给那艘小帆船提供一批船员，但这一点邓蒂斯婉言拒绝了。他说他是惯于独自巡游的，他主要的兴趣是在于亲自驾驶他的游艇，他唯一的希望是造船商能在他船舱的床头设计安装一个秘密柜，柜里要有3个暗格。他说了这些暗格的尺寸，第二天就做好了。2个小时以后，埃德蒙·邓蒂斯在众目睽睽之下驶出了热那亚港口，围观的人无数，都好奇地想来看一看这位喜欢独自驾船的有钱的西班牙贵族。邓蒂斯把他的船驾驶得很神妙，他不用离开舵，只靠了舵的帮助就可以使他的游艇按他所希望的动作来行动。他真像是通灵的一样，只要轻轻地施一点压力，就会立刻服从。埃德蒙·邓蒂斯把他这艘美丽的船略试了一试，就已足使自己相信，热那亚人在造船的艺术上确实当得起他们的盛誉的。看客们观望着这艘小帆船，直到他走出了 他们的视线，然后他们转过身来，纷纷猜测他可能去的目的地。有些人坚持说他是到科西嘉去的，有些人则坚持说是厄尔巴岛，有些人打赌说他一定到西班牙去，而有些人则固执地以为他是到非洲去的。但谁都没有想到是基督山。可是登蒂斯所去的地方却正是基督山，他在第二天傍晚时分就到达了。他的游艇已证明他自己是一艘第一流的帆船，从热那亚到这儿的这一段距离只花了35个小时。而登蒂斯小心地注意着海岸的一般形势，他不在老地方登陆，却在小溪里抛锚。小岛上渺无人迹，自从他上次离开以来，似乎像是不曾被人类的脚践踏过。他的宝藏还是和他离开的时候一样。第二天一早，他就开始搬运他的财产，在夜幕落下以前，他那笔巨大的财富已全部安全地藏进了他的秘密柜的暗格里。一个星期过去了，埃德蒙·邓蒂斯用这一段时间来试验他的游艇，像一个老练的骑师试验他那将赋予大任的骏马一样的研究他。到那一段时间终了时，他已完全明白了游艇的优点和缺点，前者他准备使之加强，后者他准备加以纠正。到了第八天，他看见有一艘小帆船扯起了所有的帆向基督山驶来。当这艘船驶近的时候，埃德蒙认出正是他送给加克布的那艘船，他立刻向他发出了一个信号。他的信号得到了答复，2个小时以后，那艘小帆船在游艇旁抛下了锚。邓蒂斯急切地提出的问题得到的都是悲哀的答复。老邓蒂斯死了，梅西蒂斯失踪了。埃德蒙·邓蒂斯听到这些伤心的消息时，外表很震惊，但是当他上岸去的时候，他示意不愿意有人去打扰他的孤独。2个小时后他回来了，加克布的船上调了2个人到游艇上协助驾驶，于是他下令把船直向马赛驶去。因为他父亲的死，他多少有点预料到的，但梅西蒂斯究竟怎么样了呢？埃德蒙·邓蒂斯假如不想泄露他的秘密，他就无法给一个代表足以明了的指令，而且他很想确定其他某些细节，而那种事只有他亲自去调查才能使自己满意。前次他在里窝纳所照的那面镜子使他很放心，知道绝无被人认出的危险，而且他现在已可随心所欲地采取各种化妆。于是在一个清朗的早晨，他的游艇后面跟着那艘小帆船勇敢地驶进了马赛港内，不偏不倚地在一个值得纪念的地点前面抛了锚。那个值得纪念的地点就是在毕生难忘的那一夜，当他被挟持上船，被押解到伊夫堡去的那个码头。当看到一个宪兵驾着一艘简易船进来的时候，邓蒂斯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但凭了他和法利亚长老相处时所获得的那种自持力，他冷淡地拿出一张他在里窝纳买来的英国护照。当时英国护照在法国比我们本国的护照还更受尊敬，所以凭了那张外国护照，埃德蒙·邓蒂斯毫无困难地登上了岸。